面呢，我们继续，由我们的宝华姐季宝华给我们做见证。 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我是住在 Temple City， 那 Temple City 公园呢有一个赞美操的点，早上呢我们就每天早上在那边用诗歌舞蹈来敬拜赞美神。那舞蹈结束以后就会有一个祷告，那这个祷告呢就大家轮流祷告。有一天呢，那个祷告结束以后，有一个同工姐妹叫吉娜，她就走过来跟我讲说，宝华姐，有一个姐妹需要特别祷告。我说好啊，那我们就去帮她祷告。结果我们俩就走到那个要祷告的那个姐妹那个前面，当我们走到那个姐妹前面的时候呢，那个姐妹很惊奇的就跟吉娜讲，她说，嗨吉娜，你怎么知道我要宝华来帮我祷告呢？我心想，这可能是同感一灵吧。那个姐妹是一位墨西哥裔的姐妹，她在我们赞美操当中呢也有很多年，她那个肩膀就很疼痛。好，我说那我就来帮你祷告，我就把手扶在她的肩膀上，然后开始为她祷告。祷告祷告，我发觉她的肩膀开始发热，一直发热，一直发热。啊，我心想，我说主啊，你在动工了，在医治他的肩膀。然后我就持续祷告，持续祷告，祷告完了以后，我就跟这个问你的姐妹说，你的感觉怎么样？她说，哎呀，我的疼痛感消失了，我的肩膀非常的舒服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，感谢神为我们诞生，又为我们的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，感谢主。就是好像马可福音16:17上面所写的，信我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，信我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是吃了什么毒物也不必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哈利路亚，这是神给我们多么美好的应许，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至高的神。谢谢大家。